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。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是来自陈明的《等你爱我》，那陈明版的给人感觉就是在未婚之前有缘无分的无奈，但是又透着热烈的期盼，而陈奕迅的版本呢，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守多年的夫妻缘尽分离，满满都是疲累和无奈。不管是谁唱的也好，但是这首歌《等你爱我》确实是作为一个经典的歌曲一直传唱到现在啊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杰的《他不懂》。 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。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它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懂你的心，他把回忆留给你，连同忧伤强加给你，对你说他的谎言，句句说得那么动听。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。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他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他不懂你的心，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它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他不懂 来自张杰的《他不懂》，从歌词中其实就可以听出来，这首歌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诉说了男主对女孩的伤害，后来才幡然醒悟自己对女孩带来多大的痛苦，可惜呢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爱人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许茹芸的《好听》。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，说的好听，说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，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

在说什么。你不在的日子，我也会好好的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哒 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金海心的《飞走了》，喜欢这首歌很多年了，很耐听的歌曲啊。今天听到一个网友评论说他其实应该红的，像这样的声音，然后我就去搜索他的微博，一条也没有，简介写的是喜欢我的音乐就好，不必太关注。那我想这应该就是一个安心做音乐的人吧。一个人一生能有这样的爱好，并且不为世间的浮华所动，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儿。不管他红不红，总之我爱他。继续要听到的是永邦的《钟爱一生》。 在我还能不在你的时候，钟爱我一生。 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。 这首是来自永邦的《钟爱一生》，以前只听过永邦的《威尼斯的泪》，那今天恰好听到这首《钟爱一生》呢，觉得是一样的好听。我想永邦的声音总是带给我一种很深情的感觉，所以我很期待他以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李佳薇的《煎熬》。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，拥抱后手中只剩下羽毛，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。我想要安静的思考天平上，爱恨不再动摇，一想你就平衡不了，我关灯还是关不掉这风暴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 伤成会有多好，

爱情不止玫瑰花，还有不安的惩罚，快乐啊，误解啊，随着时间都会增加。最初的爱像哑巴，想不给一个说法，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握不住的沙，放下也罢。住的他，放下也罢。 这首是来自萧萧的《握不住他》。当年看的一部韩剧叫做《我叫金三顺》，主题曲呢就是萧萧唱的这首歌。没错，还有这个《爱要坦荡荡》也是他唱的。那萧萧也在微博说呢，他自己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，因为感觉演艺圈不太适合自己而主动选择退出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尊重每个人的个人爱好，只是苦了粉丝了，说这十几年来只有两张专辑可以听啊。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《白色恋人》。 冷空气却清晰，你在南极冰山雪地里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，是美丽。为了要遇见你，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。安博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。91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浸轻叹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成万里相逢，人世间悲欢聚散，一页页写在心上，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。下91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浸轻叹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灰色的年轮。

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周杰伦的《黑色幽默》，那么这也是周杰伦的首张专辑《J》当中的歌曲啊。时光总会证明一首歌是多么的经典，今天听过来比过去还是更加的喜欢这首歌了。周杰伦用自己最真挚的情感和毫不加修饰的歌声唱出了情伤，让人感同身受，那我想这就是初恋完结的独特体会了。最后要送上的一首是来自郭采洁的《该忘了》。今天的好歌有故事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周琳，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放太久过期不新鲜，鸳鸯不明跟随着抱歉，眼泪也不必为了纪念，是不是我们该忘了最爱的一刻，找不回每 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，用尽真机拉我手，缠在我颈背后，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，说到终于饮醉酒，情侣会走，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，前来自首，寂寞因此牵我手，除下了他手信后，我已得到你没有，但